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朋友，这天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孩子，他问自个儿当语言学专家的父亲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。 爸爸，骄傲、成功和失败，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啊？ 当语言学家的父亲皱了皱眉头，开始耐心的解释。孩子，有一句格言是这么说的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根据这句格言来推理的话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骄傲是失败之父。你明白了？儿子听到父亲的话，点着头，掐指算了半天，然后回答道。 我明白了，爸爸。他们三个之间就是亲戚关系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骄傲肯定就是成功的老爷。 这天，卡尔先生到他的同事路易家去做客，天色晚了，卡尔先生起身要走，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路易家的小儿子跑过来为他开门，于是呢，卡尔就开玩笑似的问小路易， 小路易你真乖，告诉叔叔你愿不愿意把叔叔送到汽车站那去呢？ 小路易摇摇头回答道， 不行叔叔，因为我饿了。 这跟你饿有什么关系呢？小路易， 我妈妈说了，只有等你走了我们才能吃晚饭。 而最近老李他媳妇儿突然不让老李在家里抽烟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屋里头的墙都变色了。这一天老李又偷着在屋里抽烟，被他老婆发现了，老婆真的把老李就赶出家门。隔壁老张知道老李的这个遭遇之后啊，就找到了老李。 哎，我说老李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给赶出来了是吧？哎，甭跟女人一般见识啊，哎，以后要抽烟到我家里抽了。 老李觉得非常奇怪，但是他也感到很欣慰，于是他满怀憧憬地问隔壁的老张， 你老婆不反对你在家里抽烟，真是太难得了。 听了这话，老张赶紧解释。 哎，你是误会了啊，哪个女的能支持老公在家抽烟呢？是不是？我老婆在家里就给我定了个规矩，说只要家里来客人了，哎，我就能在家里抽烟。那你说你常来着点，咱不是两全其美了吗？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个小镇上，有一个人为了逃避兵役，在体检之前喝了好多咖啡，他想让自己的心跳和血压都升高一些，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兵役体检他居然合格通过了，他觉得非常沮丧，可是无可奈何，他只好参军了。又过了一年，他在一次演习当中受了伤，当地野战医院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啊，医生突然对他说道， 当初这是谁让你入伍的？ 听了这话，这小子问了一句， 这有什么关系吗？大夫， 当然有关系了，像你血压这么低的病人根本就不应该参军。 话说单位小王他们家住天通苑，每天下班他有一任务，就是先得去接自己的乖女儿去，然后呢再带着自个儿女儿一块回家。他每天啊都会路过一个家门口的十字路口，这一天呢他又照例接上自己的女儿往家走。走到这家门口的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呀，坏了，这十字路口啊四个路口的红绿灯啊全出毛病了，这红黄绿仨灯全都在那亮着。他赶紧敲了敲坐在旁边已经昏昏欲睡的小女儿，冲着自个儿女儿乐呵呵的说道： 宝贝儿，赶紧醒醒，赶紧醒醒！你看坏了，赶紧看，你见过这事儿吗？十字路口灯全亮了，漂亮吧？ 小女儿揉揉眼睛，答道： 看见了，漂亮极了。爸，到底是谁把他们都修好了的？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上个周末下午，家庭主妇小刘正在家里头准备做一只鸡，他从外头买回来一只白条鸡，回来之后他就发现这白条鸡身上还有几根毛没去净，于是呢他就随手在厨房里抄起了一打火机，打算用这打火机啊把这鸡身上的几根毛给它烧掉了。那小刘的乖女儿呢，从他妈把这只鸡拿回来之后就一直跟着妈妈在厨房里忙活，他看到妈妈这个举动啊，他突然停下了手里的活，非常好奇地问妈妈： 妈，能问您个问题吗？ 想问什么问题啊？问宝贝儿。 那像您这么干，那只烧鸡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到嘴里呢？ 话说啊，住在一个院里的李大呀，这天去市场买菜去了。 哎，我说你这摊上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呢？ 2.5块一斤的呀。听了这话，李大爷就开始挑西红柿，他从那个小贩筐里头啊挑出仨西红柿来，这一腰马上小贩给他报了个价，1.5斤的3.7块。李大爷当时觉得这西红柿买的有点多，就说了一句： 都1.5斤了，太多了，我就是想回去做一汤。 说完这话之后，这李大爷就自己从那秤盘子上拿下了一个最大的西红柿，让这小摊贩再腰。可是这小摊贩这时候就动了个心眼儿，再称完了跟李大爷报的价跟那差不多，1斤2两，3块钱。这李大爷听了这么一价之后，先是一愣，然后眉开眼笑的对小摊主说道： 行了，我就要我刚才拿下去那个，3.7块减3.7块，是不是给你钱整好了？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在医院里头有这么个病人啊，一进办公室的门就对大夫说道： 大夫，我耳朵有点半聋。 听到这病人的话，这医生啊、有点不高兴：这不可能，要么你就是聋了，要么你就没聋，你怎么说你自己半聋呢？ 我真的是半聋，大夫，我不骗你。 听到这个病人很固执，这医生只好给他做个测试。你要非说自己半聋的话，那也行。你现在给我站到墙角去，站好了吧？现在我说什么话，你就重复我什么话，听见了没有？88。听了医生的话，站在墙角的病人非常大声的重复道： 44。 这天晚上，小杰克的父母坐在客厅里开始讨论他们儿子的学习成绩。 亲爱的，咱们的儿子可怎么办呢？他学习成绩太差了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说说他才好？ 听到杰克的妈妈这么说，当爸爸的很有把握的把儿子叫到了客厅里，对儿子说道： 儿子，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，要是你考得好，我就给你买辆自行车，要是你考不好，你妈就会给你买架钢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 Mary 太太呢在家里举行一个小小的宴会，来了很多客人。而 Mary 太太4岁大的小女儿在席间，她谁都没关注，她就盯着一个穿着吊带裤的杰克先生看，从头跟到尾，而且一边看呢她一边的皱眉头。 Mary 太太一看就知道不妙，她怕自己4岁大的小女儿做出点什么不合适的事儿来，于是她赶紧拦下小女儿问她： 怎么了宝贝儿？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杰克叔叔看呢？有什么问题吗？ 妈妈，我是觉得杰克叔叔有点不对劲，他是不是疯了？来咱们家吃饭，为什么非要系2条安全带呢？ 话说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，大记者约翰森先生的小女儿被吓醒了，他连忙跑到了父亲的卧室，哭着对爸爸说道： 爸爸，我 我害怕天上为什么会打雷呢？ 孩子，你记住，一旦有人撒谎，天神就会生气，他的气声大了就会打雷。 可是爸爸，天都这么晚了，有谁会撒谎呢？ 是这样的，我的乖女儿，现在虽然时间很晚了，很多人都睡觉了，但我敢肯定还有些报社的人，他们这会儿正在印报纸。 在寂静的路上，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，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当我独自徘徊在雨中，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里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，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前面几周有多少经历，值得细细回忆，尤其是感谢那些刻骨铭心的回忆，好多年都不曾忘记。我们都在寻找真爱，花钱也不能买，但是你问我什么是爱，还没有正确答案，只能凭感觉在人海里寻找所谓的爱。有人随便玩玩，有人拼的老命在玩，有人一辈子没有伴，过着东奔西跑的日子，来到不熟悉的城市特别容易孤寂，想着挥之不去的问题，尤其面对自己总是没有头绪，感情和个人的平衡点常常失去重心，当手上风一吹就会掉下去，有时却想放弃，而要是最其实最自私是自己。我可不想装得很可悲，好让人家来给我安慰，这一段时间我很 OK，早早睡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寂寞在身边，寂寞很 OK， 一个人 OK， 习惯就 OK， 寂寞很 OK， 一个人 OK， 习惯就 OK。走一步算一步，寻寻觅觅，当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却不想在一起，有时只想一段情而已，放了真感情却害怕自由会失去。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男人和女人，每天上演同样的剧情，谁又爱上谁，谁又背叛谁，谁又伤了谁，乐此不疲的表演好累，但是没有人能够脱离这藩篱，谁可以跨越出去，结果因人而异，有的厮守终身，有的继续等，有的干脆剃度，永远不再过问，在红尘滚滚，心中是否沸腾，是否还有时间值得继续等。曲终人散，走在陌生的街上，剩我一个人唱。我可不想装得很可悲，好让人家来给我安慰，这一段时间我很 OK， 一怒如有之后早早睡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